小时候，云都漂浮在蓝蓝的天空，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，一起走到时间的尽头。 就不再回来。